五四三，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杰达， 我系活跃， 今日三月二十号星期一，2023年，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一个好乸热嘅三月啊，再遇到即系有三月嘅 feel 啦，好湿好热啊，香港。 我哋都暖咗唔少，今日有十一度， 十一度就叫 喂，唔系同你讲笑，真系真嘅真嘅真嘅真嘅。 唔系我明白，咁我住过喺札幌，札幌呢个时候仲系得几度嘅咋，三月四都仲落紧雪。 我着短袖衫出街嘅已经。 嗱咁讲下新闻先，其实有啲依家咧虽然有啲有啲唔系太 唔太关 A C G 事啦， 唔系系唔太对佢唔系好尊敬啦，系大江健三郎过世，我知道佢啊佢。有名都系冇可能，基本上就算你唔读，就算好似我呢咁嘅一读牛屎嘅都知道嘅大文学家，但系原来佢未死噶，佢到而家先走，我以为走咗好耐噶啦。 曼德拉效应， 喂佢太有名啦，即系佢有名到系咩啊？一讲日本嘅文学家，大家一定讲大江健三郎嘅。咁佢我谂啊，因为你讲咁有名嘅作家，你梗系谂嘅即系走咗好鬼耐噶啦，川穗康成嗰啲，原来又啱啱先过世。我是挺意外的， 不是曼德拉效应咯，很多人在曼德拉过身的时候才说，原来他不是早就死了的，即是很多人这样想的，所以他的名字才这样形容的嘛，那不要紧了。 大江健三郎奖我都听过不少啦，一个人通常你会有个这样的奖的人，你要一人走了很久的嘛。 不是健在的人的奖都日本都有不少的。 就我看有一分的，啊，原来 大江老师现在才88岁啊。好嘢喎，即系意外咯。嗱，呢单就好消息嚟嘅。咁之前演个快速战队对警察战队嘅奥山子就结咗婚之后第一次怀孕报道，咁佢事务所公布咗啦。咁啊恭喜佢啦。咁呢单好啦，另一单咧就其实系如果喺商业嚟讲咧就太迟，但系作为光飞 fans 嚟讲系几意外嘅，就系东映终于宣布咗。大朋友向啊，唔系，我觉得用大朋友向比较好，就系大嘅光 AC 美少女计划。咁咧，第一弹就将喺年中就以ESPQ 啊，同 ESPQ 同 FiFi FiGoGo 嘅中心就做大人版嘅，即系佢大个咗。而2024年咧就系魔法士 PQ 啊。 佢一开始讲，我以为系讲紧课成年人，虽然应该都估计系噶啦，但系佢系冇讲明，佢系专系因为一般我哋呢度动画叫子宫向啊嘛。但佢唔係成人向，雖然大家我明啱啱嗰個種就係 大有向， 你一講成人向，大家就先諗到就係嗰種成人向 R18 嗰種成人向。 但係佢而家應該只叫大有大朋友咯，所以我咪用大朋友向咯。 啊，因為大家都知道 PTK 話其實有幾套啦，唔止佢嘅，亦係都係大人會睇噶嘛，大人都會走去睇嘅子宮向動畫。咁佢而家呢次咧就唔知係終於明白到呢兩者係唔可能兼得嘅。其實光美啊同幾套我唔記得邊幾套啊，成日都嗌得拗噶嘛。啲大人會睇嘅重點咧，同細路睇嘅睇嘅唔一樣。撲街版仲有就係大人睇叫好叫座咧， 細路仔唔買賬， 唔一定叫座添啦。啊，就細路仔唔買單，咁啊變成大人叫好，細路唔叫座。 大人唔會買玩具，而光美係買玩具動畫。 就算买都好啦，佢数目有限啦，你始终你子宫向系用好大嘅儿童去做目标㗎嘛。而且佢哋嗰啲毕竟系子宫向作品呢，佢哋出啲嘅玩具呢好少打到你大人嘅心㗎嘛。咁咪咁咪变成就系有时你都顾唔到唔知顾边个好。虽然我成日都讲过你肯定系顾子宫先㗎啦。你啲大人鍾意中个头过嚟你嘅事嚟。 即系最紧要就系、是、你即系我觉得就系一套动画嘅评价好唔好系主要系最一个好关键要素就系、是。你针对咩人先？如果那班人认为好就好噶啦，如果唔系你针对嘅观众咧，嗰班人佢话好唔好冇意思嘅。咁佢而家出就嗱 ，yes 咧就系喺一向即系咁多年嚟咧喺女性嘅观众层里面咧最受欢迎嘅，有爱情啦，有战队咧 K 卡嘢，即系受女性欢迎嘅，有王子咁样。至于魔法士 PQ 就系男性向嘅，系好受男性欢迎嘅。咁佢就预定就系2023年同2024年啦。咁睇个时间就 NHK eTele 播，咁我预定应该都系深夜翻，即系贵过嘅。 因为我哋而家我成日讲嘅深夜翻，基本上就系所谓嘅大人大人向啦嘅动画嚟噶嘛，都系俾成年人睇噶嘛，即系最少系青少年啦。正常你哋都系俾呢啲已经成咗人嘅人去睇嘅。咁佢所以佢会跟翻嗰个完全跟翻嗰个嘢，但系佢套作品就系、是。 比较叫辣嘅，毕竟呢个市场其实一路都存在嘅，甚至唔会比嗰啲普通真系深夜番会少人睇嘅。咁佢而家咪终于开窍又好咩啦？咁啊，将你系咧，我分开你两个啦，唔好烦啦，唔好两头唔到岸啦。 有啲期待嘅。 啊，咁啊，亦都会令到佢日后佢啲剩翻嘅 PTK 啦吓，会更加光明正大，名正言顺咁继续自公向化，咁啊唔需要再顾忌大人嗰边啦。如果你真系到时都仲系想睇嘅大人，咁就你喜欢啦吓。 你问题啦， 你就唔好屌啦。 咁 嗱，有货你噶嘛？ 咁 啊，咁啊， 嗱，另一套咧，银魂20周年 project 就三年一组银白老师， 我呢个系校婆手唔捻到挂咯， 随便佢啦，银他妈，佢银他妈系做任何 project 我都唔意外嘅，反正 喂你谂下银他妈个动画完咗几耐啫，有几耐啫，跟住就话二十周年，所以又要再启动过啦，即系好明显校婆手唔到挂啦，几年啫嘛， 喂咁银他妈当时佢个最终章拖咗好耐啫，人星星 唔系啊。 最咁嘅劇場版都出咗啦，咁 OK 啦，反正有一個人他媽做咩我都唔意外嘅。另一個咧，亦都唔意外嘅就係、是、萊莎秘密電音工房，咁咧就動畫化，咁咧佢個係構成依然係原作遊戲嘅原作者高橋利七郎。 咁啊嗱， 呢個就意外嘅，因為萊莎煉金工房嗰個遊戲嗰個劇本咧，係高橋利七郎呢件事咧，我係唔知嘅完全。 Okay. 大家冇人有興趣關心佢邊個做劇本。 咁但係都係嗰句啦，次次冇逢出係非動畫系構或者嗰個系統出身嘅人走去做動畫系統系構呢，我都係好 Q 擔心嘅，通常都炒鑊嘅，喂好少可以成功嘅，係有咁嘅存在嘅，但係咁我會調返轉問，其實你係咪一開始做入錯行呢？唔緊要啦，總之呢套萊莎大家知道啦，雖然煉金工房系列呢就叫做小有名氣啦，一路都，但係真係萊莎先出現咗大量嘅叫做新玩家加入咗去，咁啊， 大力新市玩家 銷售高咗好多，係啦，咁啊人氣都高咗好多，咁啊所以佢就足夠動畫化，應該係咁樣嘅，咁啊第三集啱啱都出咗啦嘛， 係啦，咁高橋利七郎睇下點啦，依、這個因為我對呢系列真係我除咗佢大腿之外，我完全冇研究過。咁 啊 ，L 社做动画化，咁、那个作画就应该可以睇一睇嘅。咁啊，只要佢冇插啲咩镬，因为呢档嘢好系可以好好嘅，但系差嚟都可以插到好好差，可以抄到好大镬噶。 咁就睇期待啦，期待啦。 呢个就真系有啲意外啦。咁啊，虽然近年唔系呢几都唔系近年噶啦，都十年八载啦，啲重启动画好 Q 多，但系跟住又唔咯。 我呢个又唔算太意外，因为潮流兴翻炒，而金玉人喺金玉人喺Jump 系属于叫做好经典嘅作品嚟嘅，咁即系差唔多叫做有佢系接近就咩，平均十零年咧佢又会炒一镬，十零年炒一镬，同埋出国喺日本始终系有一定嗰个 fans 啊嘛。 我有啲担心佢，因为佢似乎系想照即系用翻以前嗰种，即系完全系再动画化，佢系唔系做嗰啲咩重启啊、大改啊嗰类，佢真系有就系将当年嗰个旧嘢再攞翻出嚟再动画化一次。 知佢啦， 咁嗱，可能当年细细个睇佢嘅可能会有啲怀旧情怀啦，咁但系仲吸引到，仲吸唔吸引到而家嘅人咧，我就相当抱大胃嘅。咁啊，当然啦，你可以话佢就净系吸旧客嗰嚿嘅。 佢有批，佢有一来佢有批出国 fans， 再加埋一批原作金玉人嘅漫画 fans， 养得起嘅呢、這个嘢我又唔担心。 啊，跟住嗰套咧就比较新潮少少啦。 我唔系好知啦，呢套嘢就真系答唔到你啦。 佢动画化几意外，因为其实都几擦边球下嘅，唔知佢动画嗰度要点样处理。就是个故事就是讲个世界是有魔法少女的 ,ok, 首先咁有我哋嘅主角就想做魔法少女，但是呢就阴差阳错之下佢做到嘅唔系魔法少女，而系恶魔钢部，即系佢嘅对头单位啦。咁啊失望之余就发现原来佢对呢魔法少女俾人虐待的时候嗰种声音就好兴奋，我唔知点样安全地形容佢，我唔系唔识形容佢，我系唔识安全地形容。咁你谂下一啲咁冇汤嘅作品，竟然动画化到，咁啊姑且睇下啦，我唔知佢还原到几多啊。我谂佢如果原本咁还原到嗰种情节嘅话咧，就应该会咁先讲原作唔系十八系咪啊？总之唔系色情向啦，原作唔系色情向嘅，不过佢就系会揾啲咁嘅嘢。佢去拆下边咁啊，所以佢动画化有埋声之后，应该会几好玩的。因为原作系漫画嚟噶，冇声噶。如果佢有埋声之后，应该系会俾人。 咁啊，咁样啦，有兴趣可以睇一睇啊，一个几邪道嘅作品嚟嘅。 唔紧要，唔所谓呢、這个，因为有次我宁愿佢邪邪地好过啦，唉、哎，因为我 唔系话呢个年代邪道、啊、邪道先好玩咯、啊。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你喺一个。你用 AI 输入嘅小说好个手写年代，你唔邪道嘅话，你系出唔到头噶。 呢啲 咁系啊，但我有个朋友就系、是、佢自己画好辛苦画嘅画，然后佢画嘅画写嘅小说，跟住发现到就系 AI 将嘅嘢，佢俾佢受欢迎，佢非常受打击。我都唔真系，我唔忍心耻笑佢，但系咁你预咗噶啦。好啦，呢个唔讲啦。 啊，咁啊，下一个我其实都几意外，我虽然我第一个谂法应该其实唔关佢嘅本人事啊，我第一个谂法就系、是、阿罗兰姐过咗日本，唔系呢个罗兰啊，唔好意思， 嗱 系我嘅问题啊。 首先讲紧就系、是、就系俗称拆船嘅宇宙船，咁咧佢之前我都报道过啦，佢嘅池袋新西前店开幕，咁就大过以前两间，咁咧咁你可以将你计搵人剪彩噶啦，揾关子一剪彩， 关子一就好正常嘅， 好正常嘅，一直以来佢都系佢嘅宣传吉祥物。但系咧揾南公关之王嘅罗兰咧，就有少少意外。咁佢嘅一贯啦，阿罗兰明言就连发，首先就系佢话我佢只话讲啦，点解佢我喺度啊？就系、是、因为咁我父亲都系做动画相关工作，呢个真嘅，佢亦都讲过嘅。但重点就系佢话佢喺罗球部里面得到咗启发同员工沟通嘅心得，然后咧就话因为我中意罗球部，所以我损失咗三个客同埋少咗2000个 follow 数，不过唔紧要。 佢讲完之后，今日梗系马上上新闻啦，因为我哋周播嚟啊嘛，中间有一定时间嘅，咁啊过咗两日定左右啦，咁佢又再出咗个 tweet 就话，我有三个客嘅电话打唔通，即系应该系俾人 block 鸠咗，咁然后佢个 Twitter follow 少咗2000个， 不过唔紧要，唔系重点系唔紧要，我只会喺朝头早着咗下时照低头。一贯是他的超级自信作风。 其实调翻转讲，就算不讲他本人性格如何，对他来讲少几个客真的不是真的不 care 咯。 罗伦好窄，呢个不是新闻嚟噶啦，早几年他自己讲过他的 feature 噶嘛。 唔系唔紧要，耍唔紧要噶，你要明白。 但佢最紧就是他好理所当然地讲出我咯。喂，唔系应该咁讲，你讲出中意罗球部嗰下，我觉得系你去超有勇气啊！ 呢啲出櫃嚟嘅大佬，公開承認自己中意羅球部，仲要講到明佢中意入邊其中一個角色嗰啲日向，我諗緊，即係我就唔敢話啦，大家都知道我羅莉控，知還知啫，唔使咁公開講噶嘛。尤其是你啲客，我唔係男公關，我啲客唔係女嚟噶嘛，所以都真係幾有用嘅，公開出櫃嚟嘅呢個係。 真係真係阿羅蘭大人真係不愧係日本第一日本第一男公關咯。 啊，不過佢都唔 care 啦。 唔係，但係我當你紅到叫咩？佢每講任何一句説話都會成為名言嘅話，怕咩啫？佢真係啊！佢每講任何一句説話，佢都必定會成為啲他名句啊，迷因圖咁樣嘅。 咁啊，日向好可愛算唔算係名句？ 好啦，嗱，咁单咧，其实咧，会被知又笑死，唔知又吓死嘅就系咁咧。林勇，声优林勇就上电视节目，咁就问佢嗰啲咁问佢，因为佢配《东京复仇者》嘅 Mickey 啊嘛，咁问佢《东京复仇者》咁红，有冇钱收？你有冇咩收入啊？咁啊，林勇就话冇噶，就算《东京复仇者》点样好卖，我都收唔到钱噶。跟住两个主持觉得好难以置信， 有咩屋企好难以置信？ 我睇到一个第一反应就系、是。两个心生出嚟啊！日本啊，能够话我冇嗱，唔好讲声优啊！日本有几多个男星可以话套戏卖几多？我有分红啊！我谂数埋唔多个五个，木村啦、啊，佐藤健啦、啊，跟住最多埋道边谦啦，真连港资啊，系呢几个咋？其他人啊，你点红啊？唔通佢咁话我嗱，我套戏啦，收几多亿？收几多十亿？我要分红嘅。我谂冇几球，因为就系边若有几多个演员够胆话有我套一定卖啊？头先我讲几个咯。 喺业界嚟讲，唔好话日本嘅，全世界都系噶啦。可以讲到分红嘅，通常系几种人：一超超无敌级大牌，即系世上最 top 过佢一个 percent 中嘅最 top 过一个 percent 嗰种超大牌，呢种系一种。要么就系佢成个系成个 project 佢孭飞嘅， 系佢俾钱嘅，即系关键。 要么系导演，要么就监制噶啦。 即系 嚟话 系当年死侍咁样，赖英雷老师话明，我收好 cheap 片酬得，但系我系监制同埋 我要分红，咁咪得咯。 其实呢个系第三种嚟嘅，就系、是、一个好特殊嘅企划嚟嘅，即系可能要么就系譬如话好啱啱嗰种，就系、是、个企划其实本来系行唔喐嘅，但系我话我唔收钱，但系只真系红得到打到钱，我先会分红。其实系呢种系另类嘅唔收钱，而唔系分红。OK。即系佢真系如果真系咁好彩赚到钱，我谂制作装费都唔会介意俾翻钱佢嘅。但系通常其实呢种情况就系个人本身都值啲钱嘅，但系佢唔收钱，系咁嘅情况下，最好先有资格分红嘅啫。 即系咁咪就系 冇人会咁样，正常系可以都唔会拣呢种选择方法噶。就算你点红都好啦，都系话哦，咪收片酬收多啲，或者接触接物啲，系咁嘅就唔会话倾分红嘅。知个习惯问题嚟嘅系， 唔系因为好简单就系一样就系你要分红嘅话，即系表示就咩啊？你嘅名大到可以叫咩？去帮到戏有宣，帮你嘅作品有宣传，会卖咗去周边。但系日本，我可以肯定就系冇一个声音敢讲话，因为我只要我有演出，就一定套嘢一定会卖，冇一个声音敢讲。就算最红嗰几个男星嘅话，女星优都唔敢讲，黐线嘅咩？好啊，即系最简单就系福山润敢话。嗱，呢套动画我配主角，所以呢套就一定红嘅。富山润都唔知配咗几多烂片啦、 啊。咪系咯，因为如果你讲分红嘅话咧，佢就好有可能喺唔赚钱嘅状况下，一毫子都收唔到噶啦。 系啊， 呢个通常系对价噶，咁啊，大家都会 升咗，梗唔肯做啦，傻啦，即系呢样嘢就系结合，就系一个就系你要分你声优本身，即系我以前讲过，即系《Bayonetta》美版嗰个阿姐话斋要分红呢、這个，我当初听到真系得啖笑样，就咁样啫嘛，就系声优本身你嗰个影响力就已经好细啦，咁。你冇可能同演員相提並論嘅， 就算演員都好少真係去講分紅噶啦。 即係講就都話哦，你係一係去到好似《不撇》啊、《Tom Cruise》依個 level， 唔係嘅話就算罷啦。即係我話套片唔賣係咪你唔得係咪你唔收錢先？你唔係啊嘛，你錢照袋啊嘛，仲分條輪咩？ 我哋好多年前講嘅新聞嗰時都有提過另一單嘅，就阿初音 Miku 個配音，咁啊叫配音啦，聲音提供者啦，咁啊藤田沙琪佢都有喺訪問入邊提過。啊！而家 Miku 咁红嘅嗰阵时啦吓，好多年前噶啦。而家 Miku 咁红，咁你分到几多钱啊？又系啲咁嘅百万问题啊！咁佢系直接咗个数俾你听嘅，五万 yen 啊！屌你， 系啊， 系啊，但系当然你可以话咁啊，初音红咗，咁佢嘅 job 都多咗嘅。你睇下，咁最少佢作为一个声优都叫做有系有好处嘅，但系冇实质嘅代入落袋噶啦。呢、这个其实都系公开嘅秘密，都唔秘密，根本就你大家你一问相关嘅一定答你嘅，唔会唔知嘅。就算系好简单，即系譬如我以前有跟手过一啲 project， 都要搵声优，其实佢哋收得好平噶咋，仲要系事务所俾个收嘅都好平，然后再扣若干百分比俾咗佢，所以佢嘅收嘅钱都系固定嘅。就算我只 game 日后大红大紫都好啦，佢都系收咗嗰嚿嘅咋，冇噶啦。当然啦，我哋 game 蚀到执咗粒，咁事实啦，系咁啦。 唔关事， 佢都唔使咩飞，佢个嚿佢招待咗嘅。呢个系佢哋嘅， 呢个保障嚟噶嘛？呢个系 正常嘅商业运作嚟嘅。咁啊，唔知点解总系有啲人会觉得会有好多好多分红啊。其实呢个世界分红系一种好少好少数出现嘅状况。通常嘅情况系嗰啲咩 startup 啊嗰啲情况咧，就系、是你员工会有股票，都算系一种分红啦。点解啊？因为佢哋要你搏条命落去唔知够。救落去做嘢噶嘛？咁佢成功间公司由零开始变成成功咗，咁你系真系有功劳噶嘛？分红系因为你嘅件嘢嘅成功，你系有绝对嘅份量嘅，咁先可以咁先系。所以啱啱话你嗰啲Tom Cruise嗰啲大牌明星，可以咁样讲，就是、因为套戏嘅成功，佢系有绝对嘅份量嘅，系咁嘅情况下先会分红噶嘛？ 最简单就系、是、你会唔嗱即系我最后用一个总结就系、是。你会唔会为咗福山润走去睇福山润个名可以为呢套戏带来几多分成，同埋Tom Cruise 为呢套戏带来几多十票房？一讲呢样嘢，大家就冇嘢讲噶啦，差距就咁嘅，就因为有啲人系真系绝好写包单，就系好交叉多人，单系见到张 poster 印咗某个明星之后，就周润发咁样就上睇，但系喺声优表里面印住我唔用英影夏宏啦，是但啦，阿孝哥咁样印住佢名，你会入大家入场睇，我觉得唔会好多。有， 因为个声优唔入场，我比较听得多。 系啊，声优唔入场多，但系为咗声优入场就好少咯。即系当然系都要有我见到游逼嘅，又都要留意一下咋。 我个讲法会系成败嘅决定系在于个某个人嘅，咁佢就可以有资格讲分红啦。但 系 声优唔系啊。 系啊，所以咪呢个就当年我哋好多年前讲沈凌业阿大聪明夫嘅话咯。如果阿大聪明夫讲开沈凌业单嘢，佢自己嘅讲法就系、是，如果朝头早神间电视小说。会俾我做主角嘅话，我都会考虑下。但系声优边个会知道会唔会红啫？ 即系因为声优太唔恐娇太多太多啦，你会为咗声优而寝营业，为咗声为咗一套作品而寝营业系超级唔划算嘅，就咁样啫嘛。好啦， 咁啊，我哋讲翻呢个旧少少嘅旧文啦，唔好意思啊，我系漏咗佢，然后完全抛诸脑后，后屘有人提起我先记得。 意外咯，我以为你会讲Diablo 乱咁搏人狗乱就大龙咯，Cold Test。 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是游戏的旧人，一个月前的事情已经是。咁啊 ，V 社其实向来都系唔太搞外挂嘅，即系对个外挂系好宽松嘅。因为其实 V 社虽然好似好举足轻重，但个人气好少啊，相对嚟讲，你相对 EA 啊嗰种嗰种大厂咧，其实好细嘅咋佢哋。咁佢哋系冇人手去搞外挂，咁佢啊玩技术玩啦，话用技术去搞外挂，今次就。简单讲就是他封禁了40,000个账号，咁就封账号系唔好出奇嘅。咁佢个方法咧，都其实我好多年前已经听过呢种手法噶啦，但系就的确唔系好常见。咁啊，佢做法系点咧？佢喺个游戏入边 Dota 二啦个 file 嘅部分，喺正常情况下你系访问唔到佢嘅，入个 file 系睇唔到嘅，因为佢系锁咗嘅。正常你如果你喺 Window 入边入去系睇唔到嘅，因为最正常嘅啦，我觉得。就算你打机的时候玩啊，点样玩都好啦，呢个 file 系其实系唔会调度到嘅，甚至唔会尝试去检阅嗰个 file 嘅。咁但系外挂之类嘅话咧，就会扫个folder 嘅，就会成基本上系扫晒你成嘅 game， 甚至你成部电脑啦吓。咁一旦你有扫到，佢有检测到你又扫过呢个 file 嘅话。咁佢就可以判断呢个一定系用外国嘅人。咁其实你好简单，即系等于你间房入边有个冇门嘅房。咁如果入边有人入过去嘅，咁肯定系爆格爆入去噶啦。咁佢嘅原理就系咁样嘅。其实真系唔系好先进嘅嘢，我十九几廿年前已经听过呢啲咁嘅做法噶啦。不过就佢用呢个方法咁啊，而封咗个40,000多人入边咧，佢人数多啦，咁啊亦都有唔少系啲有啲几有名嘅，包括。职业选手，而嗱唔系我哋讲啦，即系之前都我唔记得边度嘢讲过噶啦，即系嗱唔系我哋针对你中国玩家，而系咁他妈的真系你哋做你封啊封咗嘅职业玩家入边，绝大部分都系中国区嘅，冇办法吹你唔涨，咁啊所以就是这么回事，系你话系咪好似我哋之前嗰啲玩外挂奇闻咧，又唔算真系好旧好旧啦，但真系又唔系好常见嘅做法嚟嘅，因为一嚟就其实唔算好有用嘅。不过就之前就好几档，尤其是 CSGO 啦，就成日啲外挂好卵串嘅，就系串鸠 V 社话佢检阻止唔到佢啊，检测唔到佢啊，嗰类之类。咁呢招算唔算一种反击咧？咁就我暂时未见到佢哋不友仔出嚟串柒嘅话咧，应该算系赖咗嘢噶啦。咁啊，因为如果系无效嘅话咧，啲友仔向来都会出嚟串柒嘅。咁我暂时唔多见，过咗成个月都唔见啦。咁啊，应该系真系中咗嘢嘅。咁啊，但系如果系讲40,000个人嘅话咧，应该其实就只系入边一小部分嚟嘅啫。咁啊，应该阻吓意义大啲，比较大少少。咁啊，唔系好大好实际嘅咁样啦。 咁就讲埋头先，我补充下先。其实呢两句啫， 都系暴雪啲嘢。 咁 Diablo 四就Cold Test 就出咗啦。咁就一如所料地塞到爆晒，成班友个个争住去试。亦而家有听到唔少人讲就话佢俾人佢俾暴雪 block 咗话紧，因为佢系随机为紧就系咩？太多人 server 冇位落出来，就系随机嚟 block 人。结果有啲人就咩？你俾人 block 咗 account 唔紧要，例如话你用电脑玩啦。咁你佢例如电脑咧，佢将亚洲嘅香港玩家就掟去韩国嘅，咁 block 咗啊，咪用 VPN 去美国玩咯。而美国俾人 block 咗啊，去亚洲玩咯，顶你个肺！唉， 即系我系理解唔到呢种做法噶咯，老豆， 玻璃渣啲嘢真系。 你排队又好，随机入又好，点都好过咁样啊！即系你其实你想减低个人，即系可能你唔想加 server， 即系测试嚟啫嘛。你唔想加 server， 你纯粹系想减低个人流，你咪。排队咯，之前 Diablo 二重制版都系咁样做噶啦，可能定系你定系因为咁样俾人屌，所以佢又用另一个方法，即系唔通你咁样就唔会俾人屌？ 因为佢迟啲佢 open test 应该会好啲嘅，因为佢今次 cold test 真系佢应该咁就系你卖塔佢估唔到咁受欢迎咯。你 cold test 你因为你要买 cold set 买嗰个 game 先会送呢个 cold set account 俾你。咁 即系今日应该 last day 啊， 系啦，话试几日啫嘛，跟住迟啲佢有个 open test 又另一个嘢啦，到时先知啦。 封闭测试应该系正常，应该会删档的。嗱，佢冇讲到，但系正常应该系会嘅。open test 就唔肯定，但系 cosplay 一定删档噶嘛。 咁其实你真系想去试一试嘅啫。 虽然咁我玩，但系最紧要买部 PS5。好 ，OK， 继续都系动视暴雪的， 又系动。 今次系卢石。咁啊，其实同我哋之前讲嘅嘢相关嘅，而我只系讲句你唔好彩。除咗佢唔好彩之外，我真系谂唔到有乜嘢可以应用啦。咩事呢？就系卢石战记无缘亚运，最少系2023年嘅亚运。咁啊，其实原因就好简单嘅，因为今年2023年嘅杭州亚运本来应该系就点搞噶嘛，即系大家知啦，因为武肺佢哋嗰阵时仲系清零期间啊嘛，仲系全国封城啊嘛，乜乜柒柒啊嘛，咁啊结果要延期啊嘛。咁正常都唔会影响啲乜嘢嘅，但系佢就躺最中枪啦。咁因为佢大家知道2020、2023嘅卢石最大分别就系2023卢石嘅中喺中国佢系不存在了，佢系因为贸易嗰边同道先通书咁啊断咗缆啦，咁啊亦都喺一段时间之内都揾唔到人接手卢石嘅营运，咁啊又好死唔死，只 game 系只亚运今次喺中国搞。咁啊，三方面加埋就会变成就系佢原本可以搞啊。如果2022年准时搞嘅话咧，其实佢可以搞埋嘅。咁啊，结果佢就唯有咁呢个时候咁冇噶，唯有抽气噶咋，冇其他方法噶啦。咁啊，剩咗都系剩翻个六个应该系会继续嘅。咁啊，纯粹就系抽气咗卢石，咁啊，真系算系唔好彩啦。咁啊，我谂佢系因为佢营运啊，准备嗰啲时间系有时间噶嘛，所以而家佢都揾唔到人去接手代理，咁你后面就算你接不切都好，你接不切就代理都好啦，佢哋都准备唔切㗎啦，应该係咁样㗎啦，已经过咗个时间点啦，咁真係算你唔好彩啦，即係虽然动事暴事就好难多事，即係但係今次真係算佢唔好彩嘅啫。 好啦，跟住又系动事暴事啦，真係唉。 虽然问题点就今次就基本上唔在于动事暴事，甚至唔在于微软嘅。 应该咁讲，正方就系呢个系我哋嘅连续剧嚟嘅，又系玻璃集平战。 今次轮到我哋呢边英国啦，英国嗰边因为之前系巴西啊嘛，今次轮到要英国。咁啊，啲團體啊，大家都知道啦，佢唔可能會點講啊，唔會諗住用同一樣嘅藉口或者理由啦，去阻止，然後呢個唔掂咗，你下一個又唔掂。我哋之前講過嘅，就係因為巴西嗰邊判咗可唔可以叫 Sony 敗訴咧？是但啦，總之通過咗啦嚇。總之因為其實而家就係講緊合併案，而家又問你有冇人異議，即係一啲結婚嗰陣時咧，一定係其實係真係當年先會講嘅，而家唔見噶啦。即係講完我願意之後，咁啊就問再有冇人反對，會有個咁嘅嘢噶嘛。跟住就係上海灘嗰只啦。咁啊，但又有人弹出嚟，我反对，咁啊就浪奔浪流啦 吓。唔好问啦，呢问太废，又一问咗就濑嘢噶啦呢啲。 而家唔问噶啦，咁但系合并案就要问呢个问题嘅，一定咁啊。咁啊，桑尼就次次每一个国家都跳出嚟反对。咁啊，巴西嗰边打完啦，咁啊轮到我哋英国呢边打。咁啊，英国呢边咧，当然啦，佢又唔会攞翻巴西嗰阵时攞出嚟嗰啲理由咧，因为俾人驳完啊嘛。咁你根据普通法原则嘅话咧，喺外国有案例嘅话咧，佢就好有可能会走去参考佢嘅。虽然我唔知巴西行海洋法律大陆法啦。咁喺英国呢边，咁佢就出嘅新理由啦，叫做佢之前冇提过嘅理由。我唔知系佢出到即系哇，啲黄牌又开始打晒出嚟啦。咁到英国嗰阵时咧，攞啲理由真系喂小学鸡嗌交嘅程度嚟，我哋都阿星。即系佢讲嘅理由就系、是、如果佢哋合拼嘅话咧，咁之前就话佢哋可能会影响到你个平衡啊，之如此类垄断性啊嗰类嘢啊嘛，咁啊，所以微软咪同你讲 ，OK， 我哋同全世界签十年合约，咁啊，保证呢只 game 十年内都可以，大家都可以玩到噶啦，咁啊，十年之后嘅事，十年先算啦吓，咁啊，法院就接受咗呢啲讲法啦吓。所以佢今次用嘅新嘅讲法就系、是，咁系啦，冇错，就算佢俾嘢俾我，咁我点知佢会唔会俾佢有笔嘅俾我噶？佢会唔会开发我哋 PS 版本嗰时冇咁用心噶？ 纠结， 我觉得咧呢句嘢咩人都可以攞出嚟讲，就你 Sony 一个唔可以讲，好认真噶。 唔系即系简单嗱，呢个道理就等于话皇马攻击巴塞收买球证一样，就系、是、你皇马做呢嘢做得少咩？咁你 Sony 攻击收购。搞独占，你自己又做得少咩？你同最黑人憎就咩咧？就当只 game 喺stream 度开明咗时候，佢攞去送。独占咗一年之后好啦，到人可以公开卖啦。跟住你 PS 去送，去派街坊。哇，契弟到不得了！依家咁嘅公司 唔止，仲有之前PS 佢有几间自家嘅 game 啊，上个 Steam 平台嗰阵时啊，佢咪讲我哋都话系我哋独占嘅，但系 PC 唔计主机啊嘛，我哋主机独占啊嘛 ，PC 系另一样嘢。 咁但系而家佢又将呢样嘢又攞翻嚟讲啦，啊咁你可能 PC 嗰边有问题，咁嘅，哇到底之前边个话 PC 唔算独占嘅咧？跟住唔同平台高低手呢样嘢咧，就主动被动过嚟。之前我哋好耐之前讲过嘅游戏意识嗰阵时讲过嘅，主动嗰啲唔讲先，我先讲被动呢样嘢，被动系会有被动地高低手嘅。其实好简单，我针对嘅就系某个平台。将佢移植落系地嗰度嗰阵时，肯定唔会重新开发嘅。当然系有咁嘅良心嘅公司嘅，有嘅，但系大部分唔系啦。通常用套件去转过去嘅，咁啊转嗰阵时咧，就通常会有啲甩甩漏漏嘅。咁啊，负责任嘅可能会执好佢啦。咁唔负责任嘅咪有甩得佢，又或者系未必系甩漏嘅，可能系个效率会冇咁高，因为毕竟系转译过啊嘛。咁都各种各样嘅情况。咁一啲都唔出奇㗎，呢種嘅被動嘅性能差，所以點解有時主機大戰，我哋嗰陣係講主機大戰嗰陣提到嘅，點解啲人成日都會就話，我呢只喺 PS3 行得好靚幾多啊？你 Xbox 你畫面都垃圾嚟啊！咁調翻轉對方，我又可以用另一隻 game， 啊，我360上面幾咁靚，你 PS3 上面咁唔見得人嘅，點解會出現咁嘅狀況？就係因為主要係因為咁，但係據說係一路都有傳過嘅。Sony 是有做过手脚的，施加压力给啲厂商在个PlayStation 手法的游戏上面，施当我哋移植去嗰阵时做各种手脚。呢个传闻咧，基本上系大家公开承认个公开的秘密嚟嘅。所以你 Sony 有乜捻资格去话人哋病攻你个版本嗰阵时去做嘢？所以你一种解读方法，我有个 friend 个解读方法好得意嘅，就系咁佢做惯啊嘛，咪知呢啲弄料咯。 但系就系嗰句。我咁契弟，大家知噶啦。咁我梗系要契弟之心度人噶啦。 有乜嘢人会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咯？小人咯，啊唔系话微软系君子啊。咁但系佢 Sony 就一定系小人，即系呢啲即系无理取闹噶啦。跟住仲有啲咩Sony 话指控微软靠媒体讲嘢，好似喺度即系话唔系直接同佢谈判，而系靠即系直接放料俾媒体咁样。咁媒体问到我，梗系我咪答咯。我又觉得又唔系有咩咁大，有咩咁大不了喎？咁我事必要同你讲噶，老老实实系咪先？即系如果你嗱要不然，咁你冇要个 call 调调咯，好简单啫嘛呢啲嘢。即系呢啲咁嘅戇鳩嘅理由，即系我谂，所以咪话我怀疑佢系咪讲到冇嘢好讲啊？出埋呢咁嘅小学机理由，咁我暂时未判决啦。咁如果判咗嘅话，基本上系判咗死刑噶啦，因为啱啱先讲过啦，巴西 连巴西都咁样啦。 英国是海洋法国家的翘首，你可以咁叫啦，直情系。我想言之，一旦英国过得到的话咧，半个地球行海洋法的国家都系可以系黑埋眼过噶啦。如果佢喺英国打官司，都只能攞到呢啲咁嘅嘢咧，即系王牌呢此时唔打嘅话咧，真系冇得打啦。咁所以佢而家时候攞啲咁嘅嘢出嚟，应该系代表住 Sony 冇牌打啦。咁啊，應該係阻止唔到噶啦。咁啊，剩翻嗰啲都係啲無用抵抗嚟噶啦。雖然可能佢會繼續咁樣做無用抵抗嘅。咁我哋咪睇下 Sony 可以講幾多少笑話出嚟咯。喂，老實講，呢幾年佢真係，即係次次講一句。 都係嗰句總結就係索尼最大滔天。依個真係索，總之佢任何關於 Sony 新聞咧，我而家呢句説話做結尾咧都係冇錯嘅。 真係唔係微軟有幾正確？問題就係你 Sony 幾難睇啊嘛。 你夠閪，平時夠閪噶啦，你夠有個你有乸資格話人咩？平時夠閪噶啦。 咁啊吓，好咁啊，讲完 Microsoft 讲埋 Sony， 咁啊，梗系要讲埋录音啦吓。 唔存在个录音啦，因为我个每一次Sony 呢啲打一样，成日都话啦，任天堂唔存在内，我真系任天堂唔系游戏机唔通，任天堂唔系游戏机唔通手机啊？ 任天堂懒得理你啫嘛，你独占你收购又好，独占又好，关我卵事咩？ 咁咧就有单新好个人新闻嘅就系、是、话，任天堂公开咗 Switch 最容易损坏嘅维修案例。总计13种。 首先呢个是他 官方公布的。 官方做维修的时候，他们有统计到部机的损坏的原因。竟然我们最认为最大原因竟然还在榜上，但是排到第13位。我们逐个逐个来讲。 首先就是俗称的手贱跌落地板。 不要彩了， 因为一手滑下去啪声跌下去，经常有了，这些手机经常跌了。 这些很容易理解，因为 电话之类都是经常出现这样的状况的。但是估不到连 Street 都是这个情况。可能是因为他今次呢部主机没手机升挂着部机。因为之前因为这个原因咧，喺以前3DS 打前嘅年代咧，系基本上不存在嘅呢个嘢。 因为手机醒嘛， 存在都好啦，都唔会有好高信位嘅。一系咧就系、是、GBA 打前 GBA 打前嘅会跌咯。嗰部 Game Boy 跌咗无数咁多次。 任天堂好硬，任天堂机好硬净噶。 系啊，到 SP 开始咧，因为佢得咗转轴啊。个轴真系个死穴嚟嘅 ，NDS 都系噶 ，NDS 好多时死啊 ，NDS 好似都系大嚿硬净 ，NDSL 啊，经常死个轴在入面嘅， 就开始就部机就个硬净传输就开始消失啦。 唔系，因为当你越大部嘅话咧，你就越系好难做到用硬净嘅，因为硬净好重。 主要系两个原因嘅，一嚟就系佢多咗个佢有啲机系多咗个转轴啦。咁啊，而家就系、是、喂个荧幕冇任何保护嘅。 好啦， 跟住嗰个咧就其实都系差唔多类型嘅嘢。 唔系，简单嗰句就系咩啊？ 坐爆 咯。系嘛，坐爆咯，佢放喺沙发凳上面，跟住一只屁股坐喺啪。讲完啦，呢个 又系同一样嘅情况，就系遗传到手机嘅毛病嘅，因为 Speed 基本上同一部手机嘅零件系好高度相似嘅，咁当然系包括佢个 mon 啦，咁一坐一爆。 但相比如果手机会比较硬，因为手机一般嚟讲都系全金属制，但系 Speed 系基本上塑胶嘅。 因为 3DS 打前都好啦，全部都系冚压嘅，其实。我系相当地肯定，我系坐过无数咁多次我部 Game Boy 嘅。 我坐过啦。 当然啦，唔系下下一坐就即刻有事嘅，但系佢多咗个咁巨型嘅屏幕，因为以前嘅屏幕都好细，只粒咗入去噶嘛。你回想翻你以前嘅所有任天堂嘅手提机啊，屏幕粒咗入去嘅。但系今次呢个屏幕咧系平噶嘛，个只系水平位啊，咁所以佢一坐落去，你只要你屎忽装咗任何，即系嗰啲咩牛仔裤褛啊，嗰啲纽扣啊，放嗰条锁匙喺度啊，嗰啲咁啊知噶啦。咁啊，所以就系名列第二啊。 第三咧就摆个袋度，即系辣咗冇嘢讲啦。 其实一样意思啊，都系压爆嘅。咁啊， 第四种插错线， 佢应该系指嘅嗰啲第三方厂咧嗰啲线 烧线，即系啲线切就切咧烧咗个头啊，即系切。因为其实 Switch 嗰个插电嗰、那个电压系几高嘅，你去到三十 瓦 嘅话咧，你条线唔靓嘅话咧系会烧嘅。 系 呢、這个第四个五个，我都试过濑嘢就系、是。Joy-Con 插錯位，即係上下調轉咗，我試硬插去，掹唔翻出嚟，差啲搞錯，跟住差啲部機整壞咗，好就即刻掹翻出嚟。 望好啦，簡單嚟，我係好有意識地，我好撚驚插錯，所以我係每一次都係啊，係咪插錯？有時咧插得唔順咧，我都話係咪插錯咗咧，掹出嚟，唔係啊，啱位喎、啊。 所以咧我好佩服啲廠就係 Apple 嗰啲咧。佢防外插嘅設計咧係做咗好好嘅，基本上唔可能插錯嘅。防外設計 即係咁啊，呢個就相對算係Sweet 嘅獨特嘅原因啦，就因為佢多咗嗰個咁樣嘅即係功能啊嘛。你正常個遊戲手機唔係咁樣插落去啊嘛，咁啊。 然後 跟住嗰啲咧，仲有我有啲咧就係都係同氣同氣濕度有關㗎啦。就係 因為咧你啲部機喺高喺好凍地方喺好熱地方定攞另一個温度嘅話咧。啲水珠咧就喺機入出現，然後 咁啊， 部機濕淋淋嗰時候開機， 然後咪通電咯， 係咯， 然後咪短路 short 撚咗咯，真正 short 撚咗啊 ，short 所謂我哋 short 咗其實係指短路啊嘛，咁啊第六名、第八名同埋第九名其實都係同一樣意思，都係濕撚咗。第八名係其他水潑到啦，其實簡單講就係、是嗯、第九名就係你手未乾就冇部機，都係一般情況下其實。佢係有一定防水嘅，所以一般情況下都冇事嘅。但係咁一般情況下啫，咁你少數咪會瀨嘢咯。即係我調翻出嚟，成杯水撲咗過去嘅，因為佢又唔似你而家比較新嘅少少嘅手提電話都有噶啦，都係有相當程度嘅防水啊嘛。Sweet 係冇嘅 ，Sweet 係冇防水，因為佢要有好撚大個開口出嚟去散熱噶嘛。所以佢係冇放呢方面嘅認證嘅。總之一瀨水就收皮噶啦。咁啊，呢个好正常嘅事，系近年啲手机先可以进化到可以密封咁解啫嘛。咁啊，啱啱跳咗嘅第七名啦，咁啊就系放过度放电，简单讲就系、是，因为所有用过锂电池都会有嘅朋友，呢、这个都说到下啦。锂电池过度放电系会损坏电池嘅，咁一定程度情况甚至可以损坏埋成部机添。咁如果你太耐冇用，咁佢就个电池会过度放电。咁啊，但系都因为佢粒电今次系上死咗啊嘛。其实好似 S P G B A S P 开始就系咁样嘅情况啦。粒电系上死咗喺入边嘅，所以部机粒电死咗嘅话咧，你就只能去攞翻去搵人整噶啦。咁啊，所以呢个系第七名嘅。 比较特啊，一个比较特别嘅就系、是、俾宠物当玩具十一。呢样嘢咧， 啊，其实都系湿水嚟嘅。 好简单就系、 啊、 湿水算好啦，呢、这个。你只狗嚟磨牙先精彩啊！因为我自己我正职嗰度咧，经常就咩啊？个客攞个眼镜攞眼镜嚟，然后话我只狗攞咗嚟磨，我只狗攞咗嚟咬啊！成日有啊！喂，你话屙尿其实少啊，最常见就咩啊？啲狗会攞你啲嘢磨牙，呢、这个先至大镬啊！ 或者当咗系啲宠物玩具，因为你要明白 ，Sweet 个正常配色大红大蓝咁样，好似啲宠物啲玩具噶嘛，咁佢咪攞嚟咬咯。 系啊， 你玩得咁开心，我咪咬我又攞嚟玩得开心咯。咁佢咬啦，咁啊，即系呢啲啊。仲有咁啊，第十同第十二系一样意思嘅，其实基本上就系佢个因为佢仲系用紧，仲系用 Cutter 啦，虽然有 DL 啦咁。 个卡打喺度咧，大家系理解错咗佢个样嘅，因为以前嗰种端子嘅接触位咧系好硬净嘅，以前 Game Boy 年代嗰类系做到好硬净嘅，但系 Switch 个带咧做到系比较接近少少咩咧 ？Intel 嘅 CPU 啊，而家 AMD 带啦 ，Intel AMD 嘅 CPU 个脚啊，嗱，如果系 AMD 或者 Intel 嘅 CPU 个脚咧，你够唔够胆死将只手将只手指怼入去，或者攞棉花棒去抹佢啊？我唔敢啦。吹气我唔敢打太大力啊！ 但 Switch 会嘅， 但系啲人会用 Switch 会搞，咁啊结果就会整弯一支针，弯针嘅话就收皮噶啦。 嗱，吹气方面咧，呢个系绝，依系古老智慧嚟嘅。 吹气就唔会吹弯支针嘅，最多就 系 吹咗啲口水落去嘅啫。 因为当年我当年用天龙卡嘅年代，饼打插唔到去，快冇反应啊，掹出嚟，吹咗一份，插去搞掂。 咁啊，然后最后第十三个人所共知嘅嘢，由竟然系放到去第十三名啊！ 因为其实 Switch 好多人睇真系纯粹当台机或者手嚟机用嘅啫。 咁啊，的确好少喎，我打亲都系陶铁，唔系陶铁就系孖车。 因为你唔会好似以前咁样玩 Wii 嗰阵时飞嚟飞，但有嘅 少咗咯。 但你冇几多只好似Link Fit 啊呢，需要攞住支攞个手只拆出嚟玩，我手只长嘅唔常插住部机。 唔系，就算你系用 Joy-Con 嗰种转嚟转去又好，嗰种用法都好啦。其实是近年是少的，会甩嚟甩去，即是会很大力地揈出去那些。除了那个Sport 那些。Ring Fit 会健身环不会。健身环基本上伤害的东西上面的嘛。就算你成旧东西飞出去啊，会在那个环里面保护住，大部分情况都不会出事。 最多是比较有机会就是Fitboxing 咯。 所以其实类型都少了。咁啊，所以佢只系放喺第十三名，因为 V 嘅故障第一名就系掟咗个 V 包出去，然后 唔知几多只电视死喺呢个手上面啦。 咁佢自己死都有嘅，但系所以佢呢度放第十三名，有啲后话唔紧要。咁啊，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其实系一单几个人消息嚟嘅。咁我因为本身我部脑咧就长期开住个 Twitter 喺个另一个细 mon 度，咁咧就喺度睇住，突然间咁我睇住个日本即系嗰热门字，跟住写住冻结解除。跟住系咩事咧？原来之前热咧大规模嘅大量冻结，咁 Twitter 嘅咁喺热门词就叫冻结制啦。入嘅 Twitter 冰河期咁大咗嘢，结果终于三月啦，回暖啦，蒸发盛开啦，跟住咧就为大量解冻啦，跟成堆 Twitter account 发现到终于解冻啦，即系天气回暖啦，天气回暖咧，蒸发盛开啲 Twitter 亦都翻生啦。 啊，咁啊，虽然就好遗憾地啦，我就并不在之列嘅。 你嗰个地方比较冻。 即系你个笑话比较冻啦，老老实实啊，咁啊，不过我都唔怨佢，我唔怨佢，佢系直情应都唔应我，佢唔系唔答应我嘢噶，佢系应都唔捻应我，佢到而家未应我噶，佢就喺我同我就系二月嗰阵时，但系咩啊嘛，嗰阵时所有俾人俾我，而家都系唔捻应我，净系唔捻应我，直情系，我唔知佢系忘记咗一封咁嘅信存在啊，定系乜嘢啦？ 我觉得你直接搵 Elon Musk 可能比较有效。 我觉得是 Elon Musk 针 Q 对我讲笑啫，即系我哋成日讲佢坏话，所以佢真系针对我讲，就讲下讲笑啫。 应该咁讲就系、是，如果佢老气针对你发达啦， 讲下笑啫咁啊。 咪就我喂大佬，全球最有钱嘅会针对你，几捻过瘾啊！谂起喂，净系讲起你觉得爽啊。好啦，咁讲咧，咁啊，讲下嗰单系近排红到爆炸嘅嘢。 百度咁啊，人哋出乜佢出乜啊？虽然呢个腾讯做得多，比较多啲啊，咁啊，百度都要出佢嘅民心一言。出 GPT 红咗之后咧，佢系好快出咗一嚿嘢，但系两日定半日啦，总之好捻短时间啦，咁啊收 Q 埋啦。咁我而家重新就嗰阵时系 beta， 咁佢而家就发布 close beta 嚟嘅，好似系即系唔系大家用得噶。我因为我截稿位置我都用唔到啊，咁啊，所以我唔知系咩情况，但系有人已经用得到噶啦，应该系佢话好似俾国内唔知俾啲咩人走去试，即系俾啲你当 close beta 啦。 close beta 咁但系大家试咗之后咧就即系点讲啊？只能讲一言难尽啦吓。咁啊，讲到乱糟糟都算文字讲。乱糟糟咁啊，然后咧佢唔知点解啦吓，佢又好似白粥咁多爪喎。咁佢仲有另一个好好红嘅用法，除咗文字生成之外咧，就系、是图片生成。 P 图啦。 咁啊，其实我唔知系会博鸠咗我啊，定系博外国啦吓。咁总之就系有人真系试咗，试完出嚟啲图咧就一言难尽啦，只能讲。咁啊，我睇人睇法就唔系话佢丑，对一般人认为都系丑啊。但系我睇咗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咧佢其实几次呢、这个。OpenAI 其实都有出过图像生成嘅，但系唔红嘅，大家唔系好识噶。我唔识点读啊，佢 DALL.E， 其实仲要早比我而家用紧嗰、那个Stable 唔知点个扩散咁嘅英文点读啊，是但啦 ，SD 啦，或者系M 字头嗰档，而家最红系呢两档啦。 佢係出咗，但係冇乜人理嘅。咁一嚟固然就係少人用到啦，因為佢冇一個公開界面嘅。你二嚟佢係雲端，冇咁多嘢玩。佢最早公布的時候，個圖啲人像個樣就係咁嘅款嘅啦。啲手指啊，嗰啲肢體扭曲啊，嗰啲情況咧，係幾似呢個樣嘅。咁然後咧就呢、這個相關咧就係另一個關於紋身不完嘅另一個傳聞，就係入邊嗰個係魔改版嘅 GPT 二。因为GPT 有一二三，大家都知啦吓，咁啊 ChatGPT 其实系三点五，我谂大家应该都知嘅。咁而家用紧嗰个，如果你货金嘅就系 GPT 四啦，我哋阵间会提。咁啊，如果你冇货金嘅，而家仲系 GPT 三点五 Turbo。咁啊，呢嚿系有啲似咁啊。如果系呢个传言系真嘅话咧，咁佢嘅纹身图生成嘅会似翻 OpenAI 个佢自己发布嘅图像生成，咁就好合理噶咯。咁嗱，當然你唔可以視為呢個證據啦。我只不過提翻有呢兩件事，而呢嚿嘢亦都好多人喺度懷疑緊佢係咪 GPT 搞改出嚟嘅，因為 GPT 係有 API 整出嚟嘅。你要拆解佢入邊嘅嘢，甚至佢一開始公開過 GPT 二係公開咗佢入，所以啲人會唔會係咁啊？因為喺 ChatGPT 啱啱紅嗰陣時咧，你咪嗰啲香港人多數用 POE 啦，嗰、那個咧係GPT 三嚟。咁啊，嗰段時間其實仲有好多人咧，係會用各種 GPT 二嘅魔改，啲人係估佢係唔係其實係 GPT 二嘅其中一個魔改版本咧。咁如果係咁樣嘅話，你就可以解釋到點解佢可以由幾乎零開始咁快搞出嚟啦。因為如果你我要魔改一嚿 GPT 二咧，據說啦，據識嘅人講啊，我唔識啊，據識嘅人講咧，佢其實只要用幾日時間就可以搞出嚟噶啦。咁啊，所以佢 up 出嚟 up 到 up 到嚿嚿咧，都有幾分似 GPT 二嘅。但唔似，唔完全似 GPT 二啊，所以佢估系系咪魔改咁啊？然后亦都有个留言啦，留言嚟噶咋，就流传话佢系内部员工，佢话呢个系 GPT 二嘅魔改，但系越改越衰，仲衰叫过当年佢冇改过个 GPT 二。但系佢哋公司知道，如果唔改过就对出嚟嘅话咧，一定会俾人发现嘅。即系点咧？你睇下鸿蒙系统，你已经知咩事啦。咁啊，呢个系传言嚟噶，再讲一次啊。作为一个媒体，我哋都要睇一睇。呢个只系传言啊，不过我认为呢个传言系有可信性嘅传言。咁啊，睇一睇入边大家啦。咁啊，喺讲 GPT 四之前，仲有一个嘅。咁啊，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或者系知唔知道啦。咁其实咧 ，Facebook 或者而家叫 Meta 啦，其实佢都有出佢嘅大语言模型嘅。咁你当系 GPT fan 啦。咁啊，其实喺佢未正式推出之前，就已经有啱啱叫正式推出啦，而家其实可以叫正式推出咗啊，只不过系唔系公开俾你用嘅啫，但系又系呢个流出咗俾大家用，但系就因为个模型就唔系货你，唔系好似 SD 咁真系货你个人用嘅，所以其实一般用嘅消费级嘅 display 卡咧，其实系温得好勉强嘅，所以佢系唔系真系去到呢啲至于呢度咧，其实我系答你唔到嘅。佢流出咗好几个版本，唔同级数嘅版本啦，最低嗰两级咧可以喺家用嘅 display 卡用得到，咁嗰个咧效果咧就相当地强差人意，我只能讲，咁啊不过就可能亦都系因为咁，所以佢未公开俾出嚟大家睇睇啦，咁你毕竟明白人红佢先攞出嚟嘅话就大家明啦，呢啲就唔可以太勉强佢噶，咁啊但系 Facebook 乜嘢红就跟咩风，呢啲一定系会跟喺后边人眼尾噶喎。咁大家明，大家呢啲大家应该明噶啦，即系咁啊。总之就我用过就系好强差人意，似 GPT 二，唔系指佢风格似，而系个程度似。佢系简短一句起两句子，好少好少嘅嘢。咁啊，真系费几弱下啦，咁样咯。 算啦，真嘢系咁噶啦，唔系因为有学习时间嘅要。 咁啊， 好啦，跟住就 仲有ChatGPT 4最后今个礼拜分公布嘅。 好咁啊，今次佢话居家族，佢话比较我睇啲介紹啦，因為佢而家出 BBT 香港咧，其實仲未用得嘅，甚至咧用呢個系統嘅兵咧都唔俾香港人用住，淨係俾正規佬嘅。但係當然啦，你肯俾錢， 唔係香港可以申請，但係排隊啫嘛，唔係咩？ 但係好似唔俾住啊，我所知道，不過唔重要，因為如果你出 GPT 本身其實係需要有外國電話 number 嘅，因為佢而家係其實要認證，所以咧同埋就係要俾錢，即係諗到就係要外國電話 number 同埋要俾錢，我就算。 唔使俾钱咯， 你要外国电话，你就用申请外国电话 number 收 SMS， 而家服务系要钱。 都系嗰句，你出声或者同熟悉识我嘅，你同我讲，我可以帮你搞掂。 我唔需要，我 当然英国嘅 VPN 唔该你自己搞，你谂点佢？ 我唔需要咁解啫。 但总之唔难啦，呢、这个唔系问题。其实我都未用到嘅，因为而家要俾钱先可以用 GPT 4。应该咁讲，佢系俾钱就可以选择用边个 GPT。唔俾嘅话咧，就系预设嗰个，即是 GPT 3.5 Turbo。 我睇啲介绍好中意嗰句咯，就系、是、佢最大，佢首先嗱，佢正就系、是、好正路嗰个就话咧，今次可以用图输入咗 图片啦。而咧啲人通常介绍嘅即系 GPT 4最中意嗰句就咩啊？应该会比以前嗰种就咩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嘅。我有用过嘅，其实，但系我就用某啲方法啦，唔讲啊。咁我系有用过嘅，唔系冰嗰个啊，冰嗰个都有用过。唔知点解，我唔知系 Microsoft 搞鬼啊，定系乜嘢？嗰、那个真系差过模拟版嘅一字，唔知点解。即系总之我使用体验差一次啦，我唔知个调教系统定乜嘢。有我见到一只 app 咧，系讲到明系用GPT 4嘅检测图像。嗰只系几好用嘅 software 嚟噶，虽然但愿各位唔需要用到啦。就系乜嘢咧？就系佢个用途系其实系俾盲人用嘅，影低张相又好，我唔知个片得唔得，片应该唔得嘅，因为佢而家暂时系图片啊嘛。你影低张相，跟住你可以，譬如话你可以对住你个遥控器影相，佢嘅其中一个例子就系咩？对住佢影相，跟住你可以问 GPT， 我个大声键喺边度？切换画面键喺边度？佢会答得到你。哦，喺上面数过嚟第三个。即係佢類似咁樣，佢會答得到你某一啲關於張圖像嘅嘢度。咁如果係個盲人咧，其實係非常有用。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盲人用smartphone 咧，其實係個比率好高嘅。原因就係佢，即係大家成日都點盲人點樣？你識黑盲人點樣用 smartphone？ 你係唔識用嘅，但係佢哋可以用得到嘅。其實因為就呢個係iOS 帶起嘅，後面 Android 有跟進嘅啦。就係佢好多啲輔助盲人嘅措施啊。我哋好似以前講過，唔緊要啦。咁但係有個好大嘅缺點就係圖像冇辦法，真係冇辦法。咁以前就好依賴就係、是、你輸入翻將圖像變畫講乜嘢嘅。咁可以會俾你ALT 啊，佢會可以你篤落張圖度，佢會發聲嘅。如果你開咗 iOS 嗰、那個Voice Over 嘅話，咁但係呢啲係好有限嘅嘛，而且你輸入嘅第一，你唔會好可以巨細無遺咁去講某啲嘢，而佢亦都唔會答到你每一邊。譬如我就當個遙控器啦嚇，每一個掣放出係喺邊個位啊嘛，佢唔會咁樣答到你噶嘛。但係如果用辨識嘅話，就可以辨識到你，唔係一個幾好嘅應用嚟。不過就唔係我哋大家熟悉嘅 ChatGPT 啊。咁佢用起嚟咧，我嘅个人经验就系对粤语、广东话嘅支援比以前好咗好多。以前咧就系好似也许未必识广东话，但系好似其实都唔系好识。如果系啲再小众啲嘅，譬如闽南语啊嗰啲嘢啦，基本上咧佢话佢识，但系实际上系唔识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叫做算系识到嘅，即系譬如你要将一篇闽南语变翻个中文嘅话咧，而家3.5系做唔到嘅，佢但系4就做得到啦。咁啊，呢个算系佢一个好明显地进步啦。咁其他方面嘅准确率啦，嗰类嘢咧，就点讲啊，数值嚟嘅啫。咁啊，80同90，大家有感觉嘅未必。咁但系唔系真系好必要嘅咁样咯。其实系冇大家想象中咁点讲啊，革命性嘅突破咯。二同三系真系差好捻远，我要话俾大家听。呢、这个亦都系咁啊熟悉嘅人咁样话我听啦。呢个佢咁讲，我咁讲咋。其实是因为 ChatGPT 是未发挥晒 GPT 3的所有能力嘅，咁然后你再上到去 GPT 4，更加是发挥不到的所有能力。即是你一个发挥了 60% 的 GPT 3，同一个发挥了 40% 的 GPT 4，个差距就冇你想象中咁大啦。虽然 GPT 3同 GPT 4个资料库啊嗰类嘢系大咗好多好多倍嘅，好似百几百倍。咁但系佢个提升啊真系冇几百倍啊，冇咁夸张啦。 唔系，因为其实佢只不过系做咩有更多资料俾佢参考啫嘛，但系唔代表佢嗰个，即系关键唔代表佢就会特别准确咯。我知 即系好简单啫，即系咁你可以咁样理解啦，因为都其实有少少似嘅。背熟唐诗三百首，不会吟时也会偷啊嘛。咁但系你背3000首咧，系唔会劲十倍嘅你啲诗。真係有類似咁嘅狀況嘅，好認真嘅。雖然你佢唔係用背的啦，咁啊三檔啦嚇，即係文心一言啦，再加 LLMA 啦，即係 Facebook 嗰檔啦，再加 GPT 咁啊，三檔都睇完啦。 同埋咧就係、是就算應該補充啲，應該講就係、是，就算資料庫越大，唔代表越準確。 应该是会越准确的，但是有极限，是会有个极限在这里的。所以为什么它会对少数语言会有会进步会大一点，就是少数语言原本是近乎零的。中文在 GPT 3的资料库里面，中文的资料库是占几多%给你估？我没讲过的。对你估下几多%？0.1%， 不到。0.08 几好像是，定0.07几。好少好少嘅，所以点解佢中文好多时候会勾 up 嘅原因就系因为咁样，佢根本冇资料嘅，所以佢只能估， 一股咧就會變成一本正經嘅交鴨噶啦。你用英文會好好多嘅，因為英文佢資料齊啊嘛。即係呢方面咧 ，GPT 4會大幅改善嘅。咁啊，佢主要係改善咗係一啲本來冇吸化到嘅位置。如果係本來吸化到的位置咧，你進步唔係好多嘅。咁啊，都係大都係呢啲科技巨頭嘅算係 AI 相關啦，應該算係啦。都可以話係舉話嚟嘅。咁啊，唔知點解 Samsung 嗰只 S23 出咗啦。咁啊，其實手機嘢我哋同人睇嘅。咁啊，出咗冇耐之後咧，就有人話有人 踢爆佢 爆出。我諗有咩好爆啊？呢個唔係人所共知嘅事實嚟啊嘛。 唔係好簡單，佢有個簡單就係咩啊？佢嘅所謂影月亮模式唔係影月亮，而係你應該將月亮嘅相，然後佢幫偷咗月亮圖俾你，換咗你嘅。 不完全係咁樣嘅，應該係正確嚟講係咁樣啦。首先佢有個智慧場景功能，咁啊除咗呢個 Sony 之外，所有手機都有噶啦。Sony 好似係冇嘅 ，iPhone 好似係預設開，好似冇得熄添啊，直情係。其他 Samsung 啊嗰啲咩小米啊嗰啲全部都有噶啦，就係、是、智慧場景就辨識你嘅場景係乜嘢，然後會幫你強化畫質。呢四粒字咧就害死人啦！你想象中嘅弱強化畫質咧，就係、是、喺你嘅畫面上邊去執到靚啲，同埋準確啲、鋭利啲。咁啊，但係實際上係乜嘢咧？好大部分嘅所謂長畫面強化呢四粒字咧，其實就係 IR 相片修復，其實係用神經網絡去修復佢。簡單講就係用你原本嗰張圖作為一個基底 ，gen 一張圖出嚟，係好多又係一個變化率好低一張啦。咁所以將出嚟嗰張圖咧會清晰好多嘅，因為生成出嚟嘅。咁而嗰一張圖咧就係、是、大家喺度屌老母嘅嘢啦。咁測試方法都唔難嘅，其實我覺得有乜好測試，大家都知道，我以為大家都知嘅事嚟嘅。咁啊，其實好簡單，你將一張模糊化咗嘅相嘅月亮。咁去影，咁理論上你最清晰就係嗰個模糊化咗嘅原圖啦嘛。咁但係佢可以影相嘅時候，生成一張原清晰過佢嘅月亮。我諗起咧，好幾年前咧，唔好嘅兩三年啦，有個 friend 喺度問，點解咧啲手機咧相以相機做主打嘅機咧，總係中意影月亮嘅咧？我嗰陣時就已經答咗佢啦，冇嘢 ，IR 係資料庫特別多啊嘛。係啊，點解佢哋咁中意主打佢咧？就係因為月亮嘅資料庫佢係特別抵俾心機落去。有啲似乜嘢咧？有啲似各種硬體咧，係據係會不成文公開嘅秘密，係會針對嗰啲知名嘅測嗰啲測分遠體去做強化嘅，啲咩 3D Max 啊嗰啲嘢咧 ，Benchmark 啊嗰啲嗰類嘢咧，係會針對佢而做強化。所以實際上打機係唔會打出嗰個能嗰、那個效果出嚟嘅。據說係有啲乜嘢存在噶嘛，尤其是手機，因為手機要控制發熱咧，佢就只會係檢測到你係 Benchmark 嘅情況之下，先會開佢個退步。几冷热都唔紧要，总之短时间内同你决胜负，咁啊你个分靓仔啲。咁其实咧，呢个人工月亮嘅情况一样系咁样。而我嘅讲法就系，挑你把口仔，即系佢实际上呢嚿嘢嘅呢啲所有手机嘅智慧场景识别或者咩画面强化、something like 嘅嘢，实际上就系喺啲搜查用户影到松郁梦嘅图片入边救翻翻嚟，谂尽办法。即系如果你想佢如出一次啊嘛，可以用双你嗰只咯。用 Sony 嘅手機 ，Sony 嘅手機唔搞嘅，跟住你哋就話嗰啲相機渣咯，唔係相機渣，係你班友仔影得渣。阿傑特影相啊，影開相你就知噶啦。你攞幾千蚊去買一部相機，甚至萬幾萬去買部相機，搞咁撚多嘢影出嚟嘅，點解可能？點解會靚好多啊？因為唔係因為器材靚好多，而係你認真好多去影配。好簡單，當然手機影嘅嘢係有極限嘅，但係大部分情況下都係你手又揸唔定。即係又甚至招都唔能肯對，所以要等佢要佢自動對焦，跟住影到松郁朦之下，你又想嗰張圖好清晰喎，即係你個手又殘，打光又差，仲要對焦唔好嘅情況下，你想影咗你將你影咗咗幾個拉麵色香味俱全，又點樣搞啊？落微晶咯，所謂微晶係咩啊 ？AI 調校咯，一樣啫。所以我以為一路都以為大家知呢樣嘢㗎。你如果你真係咁厭惡嘅 ，iOS 好似冇辦法，我唔知道啊。其他嘅你咪識撚咗個智慧場景佢咯。原來睇下你影嗰啲嘢你幾撚咁一格一塌糊塗。即係喺屌人哋造假之前，你係咪首先要諗一諗你自己影得幾咁衰？如果你手真係影得好靚嘅話咧，你咪識撚咗個智慧場景咯。面對現實，因為我琴日同 friend 打孖車嗰陣時，面對現實就係我放低咗孖車十幾年，係啊十幾年啦，放低孖車十幾年，我重新開始之後，我識咗個智慧導航之後咧，我係唔撚識開嘅，我係咁炒出去。就一样意思啫嘛，你自己揸车其实屎，咁你咪骨骨地开翻个自动导航咯，咁你后屘又唔好话佢做假后成啫，其实我捻戇鳩啊成件事，不过就系、是、残酷的现实就系、是、你班友仔系手残的，如果你系个唔手残嗰小部分嘅，唔该识烂咗佢，讲完。 就咁简单啫。啊，所以我觉得 Samsung 嗱，大家都知道我 Samsung 啦，我就冇咩好说话讲俾佢听嘅。咁但系今次我一定要帮佢讲说话，就系、是、基本上就唔关佢事。一嚟就系使用者嘅习惯嚟，二嚟就系全世界都系咁噶啦，除咗 Sony。如果你真系咁讨厌嘅，用 Sony。咁啊好啦，咁啊虽然呢啲以上所有个成个钟头嘅新闻都唔系新闻嚟嘅，因为下一个先系真真正正大家关心嘅新闻嚟嘅。 上个拜系真系大地震，全真真正就系连啲主流全部讲就系、是。圣瑟士女优三场游压就在、YouTube 频道宣布她会在今年8月15日 AV 引退，即是说她不再拍 AV 了。二大嘢是去夸张到基本上所有全部都报了，因为即使她现在未必是最好卖，即是她在销售榜排最高，但她依然、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她是三场游压。她、这个时代是她的，直接我可以用一个 很硬的说法，就是佢直到今年八月尾退役为止，佢依然系 A V 界一姐。 或者咁讲啦，我先确认一样嘢啦，波多野结衣退咗休未啊？ 未。 啊，咁啊，现一个唔睇 A V 嘅我，唯二识嘅女 A V 女优就系佢两个啦。其他我唔识，其他我识嘅退咗休噶啦，范岛爱之类。 咁而唔系咁嗱，咁虽然话就而家江山代有人才出，但系至少而家嗰一刻，佢依然系少数地叫做咩？佢行出嚟。主流传媒报找他做访问，找他集资影响其他嘢，他接很多 job， 但他今次呢退役就很简单的，因为即是他都讲得很清楚，就是攰。因为基本上做 AV 女优和做体育明星一样，是一个体力 超辛苦的工作。要他。 是不是拍 AV 那一刻是体育劳动来的啦。 咁我想想一个月就算是他这个级数，如果他一个月拍一套啊都辛苦啊，更加不要讲一些所谓叫做什么一个月拍十套八套那些量产型那些。那佢而家就講咗30歲啦，依、这個時候上岸，我覺得都 OK 啦。即係唔通諗拍到40歲咩？雖然都有啦咁嘅例子，但係咁佢同埋就係佢而家周開咁多，又做時裝品牌，又 K 卡嘢，佢都唔即係應該要退嘅啦。即係當然都有啲人好嚟話我誇張到沙初真菜咁樣，佢而家仲佢有拍之餘，佢仲寫小説，又寫小説，又做時裝嗰啲，都有好多。因為 AV 女優其實好多都周圍發展嘅，但係三隻牛亞依種咁嘅 level。佢退役其实大家完全 即系咁讲啦，即系同其实同运动真系有几分似嘅。趁你当打的时候赚晒你一世人要搵嘅钱，然后就上岸去做翻啲你想做嘅嘢。即系除非你话我睇你真系AV 女友志愿啦，我唔知啊，我真系唔识啊。咁啊，即系除非系咁嘅啫。如果唔系，你趁住你仲当打去退役，好过留翻喺大家印象中就系、是、哦，佢当打年代出嘅优势。 你知好嘅，咪即系拣咗个阿波罗基基咯。大家其实佢虽然大家仲记得佢名字，但其实佢退咗叫第一次好耐好耐啦。但佢而家基本上其实阿杰依姐基本上而家就系咩综艺啊节目主持嗰个地方见到佢嘅啫，即系其实都叫半退隐状态噶啦。波罗杰依，我都好耐冇听过佢系 A V 嘅作品。 唔好话退休啊，你系应该准确啲讲叫上咗岸咯。 半退役状态咯，即系佢甚至佢自己都唔话自己系性感女优咯，系去有时去啲活动上面，佢而家系叫做综艺啊，做有时啲游戏咁样 K 卡嘢啦。系啦，讲开最后一单。咁咧之前我讲个人中之龙，外传，咁就揾K-Son 组长咧就走去参选，见咗选立选啦。咁咧佢前一排前上个礼拜咁就上咗人中之龙外传极维新极嗰个试玩活动，佢减咗肥啊！呢个重点，佢减咗肥啊！因为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组长，如果你用翻你喺选拔时嗰张相就话咧，系一定会俾人笑到卜笑到你面黄噶。一减咗佢啦，咁佢而家减咗，虽然都依然系打一个码，但系至少你唔会俾人哋笑你话心斋桥大妈。 你冇讲得太过分，跟住俾人烧鸠你。 咪系，因为阿组长佢而家咪减咗，虽然都仲系有大妈票，但系起码OK 得嘅，而且身材丰满啲 OK， 都有啲芭蕾 feel 咯，佢。 哎呀，系好简，即系好简单嘅啫，逆地而处。你见到梦中女神，如果你话你三个月之后见到梦中女神，你会唔会出到好 fit？ 一样意思嘅啫嘛。 咁你而家嗱，你而家最真系要真系噶，因为佢喺台湾嗰段时间系真系俾台湾养肥咗。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